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2018年1月1号，新的一年，新的一天，新的问候，祝大家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 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各位熟悉的老朋友泽华。每年的第一天呢，总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从此会开启新一年的各种可能性，也是一个可以和过去 say goodbye 和未来 say hello 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好的时机。今天的开场歌曲就让谭雅蔡健雅的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开启全新一年我们的相识吧。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我来自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身上没带什么的感觉，好轻松。啊哈啊！我听说这里是个美好的星球，充满紫色太阳光，温暖的气候。啊哈啊！我想尝试去探索。 挥别过往，对以前 say goodbye，探索前进，对未来 say hello。 这首 Goodbye and Hello 呢，也是谭雅蔡健雅在2007年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了。当时的谭雅呢，告别了很多很多，比如说离开了合作十年之久的经纪公司，从一个熟悉的城市新加坡搬迁到一个全新的城市台湾，同时也结束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加盟了新东家，开创新音乐事业等等等等。正是这样的决绝的勇气，让谭雅在自己的音乐事业当中不断地带来新的变化和惊喜。新的一年，也许我们都会经历很多新的变化、新的期待、新的可能。泽华在这里只希望，但愿每个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60分钟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可以带给各位最舒服的一段惬意和放松的时光。带上音乐去旅行，前方目的地，通过下面这首歌曲，我们一起来猜一猜吧。另外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呢？告诉我你的答案吧。 Ich war noch nie in New York Und eigentlich ist es auch egal Ich will an irgendeinen anderen Ort Ich will grad einfach nur weg Nur weg, nur weg Oh,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Nur weg, nur weg, nur weg Oh,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auf einer einsamen Insel verstecken wie Lindenberg der Zeit lang ins Hotel einchecken ohne Ticket auf fahrende Züge aufschwingen und auf einer Gondel in Venedig meine Lieder singen Ich war noch nie irgendwo in Afrika nein, nein Ich war noch nie in New York und eigentlich ist es auch egalIch will an irgendeinen anderen Ort Ich will grad einfach nur weg Nur weg, nur weg Wo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Nur weg, nur weg, nur weg Wo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Oh, oh, oh, oh, oh, oh, oh.Mit nem Schiff vom Hamburger Hafen ablegen In Las Vegas das letzte bisschen Geld ausgeben Dorthin, wo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Bis ich weiß, was ich hier vermiss Ich will jetzt einfach nur weg, nur weg, nur weg Wo einfach alles einfach ist Nur weg, nur weg, nur weg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Anfang Neue， 是的，是一首德语歌曲。今天我们前往的目的地呢，就是德国柏林。刚才那首歌曲呢，翻译过来叫做离开的意思，离开过去的生活，离开一个你熟悉的城市，去往一个全新的地方。歌曲当中反复的唱到这样的一句歌词，我只是想离开，去一个简简单单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不妨就让我们一起短暂的离开北京，去到柏林吧。 元旦期间呢，德国人家家户户都会摆上一棵葱树和一棵粽树，树叶间呢系满了各种各样的绢花，表示着繁花似锦这样的一个寓意。在德国的农村呢，还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过年的风俗，叫做爬树比赛，就是几个人一起在去爬树，看谁爬得快，看谁爬得高。这样的爬树比赛呢，也是寓意着步步高升。当然了，在拥有着深厚音乐传统的德国，每个新年前夜，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的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也已经成为了一项传统的赛事。所以接下来，是的，在今天，也就是2018年1月1号12点的时候，各位有收听 FM97.4 的话，应该也有收听到今年的柏林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每个新年前夜呢，在柏林爱乐大厅举行的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已经成为了一项传统的赛事。今年的举办时间呢，是在当地时间12月31号下午5点2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2018年元旦的凌晨12点25分。当北京的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北京音乐的广播也正式的开始了直播。当然，如果没有听到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在今天下午1点到3点锁定收听重播。接下来跟随苏打绿开启痛快的爱夜。 细菌持续蔓延，突然潜伏又越来越重，八月底一脸狼藉，夜晚接近深宫底，细菌持续蔓延，突然潜伏又越来越高，没人能离开，没人能离开，期待像你也只好两手摊开，没人能例外，没人能例外，冷爱宿命玩弄着大眼的痛快，爱眼的痛快，爱眼的痛快。 熟悉苏打绿的朋友应该知道，苏打绿有一个维瓦蒂计划。这个维瓦蒂计划呢，就是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在四个城市制作出四张不同的专辑。我们听到的这个是冬未了当中的痛快的哀咽。 作为维瓦蒂计划的最终章，冬未了这张专辑的代表城市就是柏林，而主题呢是冬天。整张专辑更是在德国的一间著名的音乐厅当中，由德国指挥家 Bernd Ruf 率领的60人交响乐团进行全专辑12首不间断的现场录制。冬天的柏林凛冽庄重大气，并且充满着人文气息、历史底蕴，而这些呢都被苏打绿一一的捕捉到，并且放进了冬未了这张专辑当中，让听歌的我们呢，即便没有去过柏林，没有感受过柏林的冬天，也能够通过苏打绿在音乐中的表达，对于柏林的冬天有着一种感性的认识。 我让你解乏，我让你恨，我让你一醉 爱 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现在问问世界上有创意的年轻人想要去哪里玩，大概八成呢都会说想要去柏林玩。其实从80年代开始呢，柏林就像是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全世界的艺术家呀、音乐人呢、创意人群、德国中产、派对游客等各类人群前往。而关于柏林有太多要说，太多需要看的。首先我们今天去往的目的地呢，这个地方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经常去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就是克罗伊茨贝格。如果你有去过克罗伊茨贝格的话，欢迎在新浪微博找到泽华是我，和我进行留言，说一说你在这里发生的种种的故事。我们来说一下克罗伊茨贝格。这里呢曾经是犹太，这里曾经是一些非常有名的像土耳其人的一些聚集区，在这里你可以看到非常有名的土耳其市场，可以吃到非常正宗的土耳其烤肉餐厅。但是克罗伊茨贝格如今已经被贴上了太多别的标签，比如说有焕然一新的夜生活，逛不完的趣味小店，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尽管呢会有很多很多的趣味，但是在这里走就像阿丽演唱这首歌一样，随心所欲都是一些不错的风景。 第一场雪也脱落叶，随着樱花最后一片，我有着一种神奇叫新鲜。陌生语言我学会微笑说谢谢，眼泪上边这杯咖啡喝完之前，你如果出现就用心张解，发现我随心所欲，天空海阔，让我能遇见你，走出原来世界寂寞。随心所欲，随心的歌，让你能靠近我，随心所欲，从容不迫，让我能爱上你，让如果有好各自去冒险，这是给自己的承诺，旧的我并不想再沉默。随心的歌。 这首《随心所欲》是艾琳从旅行当中获得的灵感，由她谱曲创作，并由知名作词人李卓雄合作完成的。艾琳说，她觉得每一次旅行都能在过程当中遇到对的人、对的事、对的物，并且学习到很多很多的事情。离开了日常的轨迹，离开一种习惯，开展自己的空间和时间，去观察、去遇见、去体验，这些点点滴滴最后都会成为收获，变成音乐创作的灵感，比如这首《随心所欲》。接下来我们要离开刚才所说的克洛伊茨贝格区，前往一个全新的区，应该说是两个区域了，分别是舍嫩贝格区和莱特区。这里呢是有柏林完全不同的一面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米特区呢是柏林游客的重灾区，在这里可以遇到各种时髦嬉皮的店铺以及各种创业公司。而舍嫩贝格区呢可以说是一个冉冉升起的一个新区，快速的变化不断定义着新的存在。在这里呢，你总会遇到一些新奇的建筑和一些新鲜的创意的点子，也许回国之后你会有一些新的想法也不一定呢。走到这里已经走了很久了，应该已经感到口渴了吧，到德国怎能不喝啤酒，跟随周传雄一起感受啤酒泡泡。 想打电话给你，怕你稍微无聊，想要看你想到疯掉，想你前来的心自己十分潦草，想你前来的心情绪十分浮躁，想你前来的心可我按耐不了，有话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很明了，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到啤酒泡一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暖啤酒泡一泡，酒精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暖啤酒泡一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暖啤酒泡一泡，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哦、空虚的啤酒泡泡、 哎、德国的啤酒真的分有很多类，喜欢喝浓的可以喝黑啤酒，如果喜欢喝清淡一点的可以喝果啤，不同的味道之间的差别真的还是挺多的。 想自己十分潦草，想你先来的心情绪十分浮躁，想你先来的心可我按耐不了，有话想说写信就好，想写封信给你怕你不很明了，想写封信给你写成气象报告，想写封信给你句句都是心跳，想要抱你想到疯掉，思念没有味道，想拿啤酒泡一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暖啤酒泡一泡，酒精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暖啤酒泡一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暖啤酒泡一泡，酒精也燃烧不了，酒精也燃烧不了，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哦、为何思念没有味道，想暖啤酒泡泡，酒精沸腾不了寂寞咆哮，今夜思念不断发酵，想暖啤酒泡泡，酒精也燃烧不了，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是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听众朋友新年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2018年北京音乐广播的新变化。泽华从早安音乐秀毕业后会重新出现在每个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的时段，为大家带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关于旅行，关于音乐，关于品质生活，这些都可以在这档节目中实现。此外，泽华还将在另一个全新的栏目974 Live Show 和大家见面，这是一个最有观点最好听的 Live House， 在这里邂逅不同的朋友，感受一个未曾想过的音乐现场。974 Live Show 的播出时间是每周六日的17点到19点。经过3年的累积，腾兵主持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将开启全新篇章，将推出重磅计划音乐大篷车。它是流动的音乐演出载体，把汽车改装成移动的舞台，把演出移动起来，走到哪里就唱到哪里。2018年的每个双休日， DJ 常小航的节奏驾到全新升级到每天4小时连续直播，将加入 DJ 现场打碟、网络视频直播等各种精彩元素，带来更具沉浸性、带动性和影响力的听觉通感。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2018年1月1号，新的一年，新的一天，各位新年快乐，欢迎回到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李荣浩填词谱曲并演唱的《宛若新生》，记得在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和我进行互动哟。 怎样创造的话题，按下了岁月暂停，繁忙也算个生命，更新换代的美丽，还好还有些自信，还好还有个曾经，25岁的风景有人唱给你听。未来的人得不到过去的好的微笑，一个人会太无聊，两个人又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没花香没树高，宛若新生的不光是色，要发光发热年轻的，宛若新生的常被激活，朝气太蓬，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没花香没树高，宛若新生的不光是色，要发光发热年轻的，宛若新生的常被激活，朝气太蓬， 宛若新生来自于李荣浩。宛若新生呢，不光是一个词，更是一种希望，一种目标，一种生活态度。李荣浩宛若新生的时刻呢，是在他九岁的时候拿起吉他的那一刻。李荣浩曾经有一段时间回忆说，如果当时没有做这件事情，我应该就去做别的事情了吧。宛若新生对于他而言，就是那个一直坚持梦想、有生命力的音乐灵魂。透过这首歌曲呢，李荣浩也是希望带给所有在梦想路上努力的我们一份勇气和信念。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德国柏林。其实关于德语歌曲有不少，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堪称是德语歌曲当中的一首神曲，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可以说是红极一时的。歌曲当中的内容非常的简单，我们先来听听看。 Es rappelt im Karton.Dem Karton 这首歌很有趣，歌名翻译过来呢叫做他在纸箱里响叮咚，然后通篇你可以听到的都是他在纸箱当中响的声音，特别是副歌部分咚哒咚哒咚。是的，就是这一段非常非常的洗脑，也是很容易记住的。如果你记住的话，不妨跟着一起唱两句。听完了这首德国的神曲歌曲，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出发。前方到往的目的地呢是柏林墙。柏林墙的正式名称呢是反法西斯的防卫墙，是二战以后德国分裂和冷战的一个重要标志性的建筑。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呢，大部分的墙体被迅速的推倒了，只零星的遗留了几段。 1990年9月28号在东火车站至奥伯鲍姆桥之间的柏林墙呢，可以说是正式的开放了。来自21个国家的180位艺术家，在长达1316米的柏林墙段的东侧一面，创作出来了不同主题的绘画，用绘画来表达他们对于柏林墙倒塌事件的一种思考。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泽华是我，在新浪微博当中呢，我也是放了这个德国柏林墙当中的一些图片，可以看一下这个德国柏林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一个状态。在这里呢，你可以自拍，可以去好好的思考历史，感慨历史，也可以去依赖某一个人。 总飞着狂魔云跳莫斯科童话城堡，只要你笑就好，每个人各种美好，东京的落花已熙然，红德里的香料，你还在就好。排队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博物馆皱了眉赶不走你的夜，而我在杜柏林的这段到了薄荷，尝到了夜色的魂不守舍，好奇我在你心中的维度，我的依赖依赖依赖依赖飞到每个峡湾，我的依赖你在徘徊俯瞰，你在云海依赖依赖依赖落在每个山脉，我的依赖收到色彩都好，不过问没有坐标，你的无尘意和我的思念同步升高，回家都好，正午的清迈唯独白幕上了面罩，回味着尖沙咀那一碗雪蛤膏，而你在黄金海岸 这首依赖呢，收录于艾怡良说艾怡良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艾怡良和蔡敏用共同作曲，艾怡良作词并且演唱的歌曲，选用了中快板的编曲，表达出来了一种洒脱和自在。尤其是副歌部分，真的会让我们随着情绪的变化，跟随着节奏一起发生着律动。歌词当中呢，运用了不同城市的切换，其中有唱到柏林这一块。当中的歌词是这样演唱的，而我在都柏林的这一端闻到了薄荷，尝到了夜色，多么的魂不守舍。有人说柏林这座城市很奇妙，因为你经常走着走着会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好像曾经来过这里，好像是一个陌生老朋友。Just kick it, it's my turn now. Hear me out. 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心有灵犀的境界多高，我不信那一套。 陌生老朋友 JJ 林俊杰编曲，林夕作词，这也是 JJ 首次和林夕合作。当中呢有一句歌词也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深处的一个痛点啊，叫做友情不用搞得太深奥，永远遥远的微笑。这句歌词呢可以说林夕巧妙的书写出来了林俊杰觉得微妙又难以说明的有些友情关系。所以2018年新的一年开始了，如果你真的思念哪个朋友，或者是哪个曾经很好的关系很不错的朋友有一段时间没有联络了，不妨发一个微信，打一个电话，进行一声拜年。继续来到柏林，在辞旧迎新的夜晚呢，柏林市会邀请各地的嘉宾和柏林市民一起去庆祝新年的开始。午夜的现场的乐队还有一些 DJ 会进行非常棒的一些打碟的活动，配上一些焰火表演。庆祝活动呢可以说是免费的，因此呢每年都会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里。随后的派对呢也会从31号一直持续到元旦的凌晨三点，就像梁博这首新的唱的一样，夜晚是美的，灿烂辉煌的。 夜晚是美的，灿烂辉煌的，这是你习惯的，所以永远不要奢望得到另一种结果。花是盛开的，永远迷人的，这是你想要的，所以永远不要期待看到另一片景色。今天是你的， 2012年梁博参加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受到媒体关注，并且是获得年度总冠军。按照正常逻辑，他紧接着就该推出新专辑，但是他一等等了2年的时间，直到自己有了新的灵感，才重新带来自己的全新专辑《梁博》。以上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新的。 大海太美了，可惜太深了， 虽然歌里反复的唱的不是现在，不是的，但是全新的一年已经开始了，全新的一天也已经开始了，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尽管趁着现在赶紧去做吧。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去往的目的地呢是德国柏林。漫游在柏林市内呢，高雅艺术和街头艺术相结合，古典建筑和现代技术呢是相映衬的，处处彰显出来了古城名都的一种雄伟气派，又随时不会让你觉得无聊和枯燥，带给你丰富多彩的一种体验感。当然了，每年的柏林爱乐乐团新年音乐会呢，也是一项传统的盛事。在今天下午1点到3点，各位记得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可以收听到我们这一次的新年音乐会的一次重播。带上音乐去旅行，2018年我们全新出发，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泽华是我，留言给我，告诉我你的旅行目的地，分享给我你的旅行故事。11点55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阿四的新歌，叫做喜欢，也希望各位喜欢这档全新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直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乐，一朝其实我已固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罪不可赦，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无时无刻像是一首无法停止单曲循环的无名歌，扛住了柴米油盐的麻烦，扛住了痛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喜欢，躲过了世界末日的灾难，明白了生命是钱金不换，躲过了大悲狂喜的极端，却躲不过对你的喜欢。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播放一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在12点到1点为您推出了一档全新的节目，也欢迎各位亲自在新浪微博 我买了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你身上里的城